小厨房里的大道理，聊聊东西方文化差异那点事儿。作者程念，2020年3月15日。《礼记》中孔子提到的人生研究结论是：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这两件事是人生最平时、最基本的两件大事。所以，不管是在东方还是西方，食物在衣食住行中所占的分量是不言而喻的。其中还记载，未有火化食草木之时，鸟兽之肉，饮其血，濡其毛。意思就是远古时代人类还不会运用火来烹制食物，所以只能生吃动物的血肉。随着人类的逐步进化，人类渐渐进入调制饮食阶段，开始利用各种器具和方式烹制熟食。人类为了适应自然，以求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在饮食上完成了从远古时代的生食到文明时代的烹制熟食，而在这个历史过程中也逐渐形成了人类的饮食文化。到了现代，人们对烹制食物的要求越来越高，对制作食物的工具要求越来越精，因此对制作食物的厨房也就显得尤为重要。来德国之前，在我的记忆中，中国人的厨房里总是带着各家各户的烟火味儿。北方人性格豪爽，多喜食面食，因此厨房里多是跟制作面食相关的厨具，蒸笼、擀面杖、压面机等等。南方人性格内敛，多喜食汤类，厨房里多是各种炒锅、煲汤锅以及各种滋补类食材。中国人认为食物不仅仅是维持生命的必需品，它更像是门艺术，能带给人精神上的享受。中国人对食物有很深入的研究，不只是考虑食物带给人的营养，还注重食物的色泽、鲜香。为了追求食物的美味，中国人主要采用炒、蒸、煮、炸、烤、烩等多样化并且操作复杂的烹饪方式，在菜品上讲究色香味俱全，在制作方式上突出的往往是刀工火候。比如著名的扬州菜文思豆腐，就是把一块嫩如布丁的豆腐用中式菜刀切成细如头发丝而制成的鲜美汤羹。在中式厨房，往往一把中式菜刀能解决所有切剁片削，足以称霸整个厨房。而进到德国人的厨房，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琳琅满目。光是刀具就有几十种，切土豆的、处理牛排的、削芦笋的，还有各种量具、锅具、炖煮锅、意面锅、土豆锅、芦笋锅，仿佛置身于一个超级实验室。德国人的严谨在厨房里也是体现得淋漓尽致。任何一次食物的制作，所用的食材、调味品的分量都必须精确到克。有一次我去朋友家做客，做了一道红烧排骨。当我说到少许盐、少许糖的时候，他很惊愕地问我少许是什么计量单位。我当时哈哈大笑，尴尬地解释道 ：“I'm bisschen。”因为制作工具的繁杂，德国人的厨房在设计上往往更偏向于开放式的设计，空间相对大。家庭主厨们在制作美食的同时，也可以边与家人朋友们聊天。德国厨房不仅仅是传统制作食物的地方，也是朋友聚会、家人休闲聊天的场所。中国人在制作美食的时候，因为烹饪手法的原因，基本采用封闭式的设计，小空间紧凑而有序，小空间不能兼顾娱乐消遣的功能，所以仅限于烹煮食物，这也是两国不同的生活饮食习惯决定的。在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食物与人的生活总是息息相关，是人们赖以生存的重要来源。中西方饮食在饮食观念、饮食结构、饮食习惯等诸多方面都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而且各有独到之处。随着生活质量的提高，人们开始注重健康， 已经不再满足于单纯的美味或营养，讲究的是菜肴的味道与营养的双赢。现在的中餐在味道与美观的基础上，开始注重食物的营养搭配与烹饪的科学性，而西餐也在学习中餐对于食物在艺术性上的创造性。通过不同饮食文化的相互融合，美食将不仅仅是一种美食，更是一种情趣，是艺术的享受。不仅让我想起了宋代文学家苏轼《浣溪沙·细雨斜风作晓寒》里写的那句：“雪沫乳花浮午盏，了容蒿笋是春盘，人间有味是清欢。”